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和埃塞俄比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3月3号分别发表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就美国和南朝鲜傀儡好战集团不顾我国的屡次警告和内外强烈的抗议和谴责，执意举行针对我国的侵略性联合军演一事所发表的谈话。另外，亚非人民团结组织3月6号发表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一场旨在对我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联合军演。